今天是圣诞佳节，是举世欢腾庆贺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里面，都是祈求天父，我们都是祈求神，就是说将从上而来的盼望平安都是赐给在座的每一位的来宾弟兄姊妹。今年的圣诞节我们都知道，就刚刚就是12月25号的星期日，嚟紧的1月1号，我们叫做是新历新年，亦都是星期日。而1月22号农历新年又是星期日，咁啊，系一个好特别的一个嘅系安排，或者系嗰个嘅时间。因为三个我哋叫做比较重要嘅日子，都喺星期日 ，the Lord's Day。喺星期日嘅时候，喺嗰个嘅敬拜、嗰个嘅印象之中，系特别会有一啲嘅唔同。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好像都未曾试过是三个的大的日子都是那么啱在正这个的主日。我知道有一些西方教会在今天这个的圣诞主日和接下来的1月1号都是暂停他们的崇拜，原因就是让他们的会众可以和他们的家人来到享受这个特别的节日。但我就觉得无论是任何的日子，神的子民可以聚集一起来到思想圣诞这个的节期，或者这个的大喜的讯息，以及在新一年一月一号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去仰望神带领我们前面2023年或者是一条未知之路的时候更加的重要。每当我们首先是将神放在首位，当我们敬畏神尊重神的时候，会是更加蒙神的喜悦和祝福。圣诞节讲坛的信息，其实我相信很少人会讲及是约瑟这个的人物。当然约瑟这个的人物在耶稣降生这件的事情上面一定都不少得的了，因为他是耶稣的养父。很多时候在圣诞的话剧当中，又或者在圣经的里面，他一定就在玛利亚的旁边的。很多的一些的话剧或者一些的摆设都是这样。很多人认为虽然约瑟在那个的圣经话剧的里面都占有一个的位置，但觉得约瑟好像一个我们叫做闲角，或者是一个的旁观者，一个的bystander。 在四福音书的记载里面，约瑟他没有讲过一句说话，就算是天使在梦中来到向约瑟显现的时候，约瑟都没有讲过一句说话。相反玛利亚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就是说，天使在玛利亚清醒的时候就向他显现，并且玛利亚和天使都有一大段的说话。甚至乎在圣诞的诗歌的里面，这些 Christmas Carols 的里面，我都知道圣诞歌的焦点毫无疑问就一定在耶稣基督身上。但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就哪个角色是你觉得在这些圣诞歌曲里面多数都有的？没错，就是玛利亚。玛利亚都是多数都在个诗歌的里面， 好像我们最熟悉的这首叫做是平安夜，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即是玛利亚啦，也照着圣婴。但是似乎呢，约瑟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有约瑟的份在当中，一只字都没有提过。今天早上我就不是说要帮约瑟去平反一些什么东西，乃是说要去明白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上面，若果缺乏约瑟这个角色的时候，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或者这个创世以先神所预定这个计划，就不可以彰显。所以约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今天的讲题就叫做是不平凡中，对不起，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就是约瑟。我尝试将他那种的超凡，约瑟的超凡是带出来。顺便一提的就是说，在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和路加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其实都是很相似，就是耶稣基督是从圣灵怀孕而生这件事情上。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的对象是写给外邦人，即是当时的希腊人，而马太福音的对象是写给犹太人。那个分别在哪里呢？那个分别就是说，路加医生在路加福音的里面，他是从玛利亚那个角度来到去叙述这件事情，而马太则是从约瑟那个角度来到去写马太福音。这个小小的资料呢，是让你明白是两卷书是讲紧同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的分别。在刚才主席同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都讲到，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而生，而约瑟只不过是一个养父，一个 adoptive 的 father。 圣灵怀孕其实一个是很奇特一个的怀孕的方式，一个奇特的怀孕方式，或者是一个令人产生怀疑的怀孕方式， a strange pregnancy 或者是 a suspicious pregnancy， 一种是令人产生怀疑的一种怀孕方式。圣经里面是讲到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这个消息之后，其实他心里面都有挣扎，他心里面都会有那种的怀疑。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呢，用今日我们社交媒体一个是 social media network 的时候，会是怎样来到去谈论是约瑟和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呢？即是说，若果 Facebook 在第一世纪已经是存在的话，当事人的对话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大约四分钟的一个 video。这个 video 不好意思，是因为它是英文的，那就没有中文。我们去看一看这个 video， 然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讲章。 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尝试去来到综合去理解一下，究竟约瑟他心里面那个的心情是怎样，由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出世，或者我都将他是讲成有四种是不同的感受。在这四种不同的感受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又可以学到些什么的功课呢？咁第一種就係開心啊！咁啊，而家係數碼時代啊嘛，我整個 emoji 出嚟啊，開心嚇嗱，因為佢啱啱定咗婚啊，咁啊，我哋叫人逢喜事就精神爽啊，咁啊，所以咧係約瑟應該係好開心，亦都係好緊張嗰個嘅期間嘅裏邊啊，喺十八節話俾我哋聽。瑪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十八節的上半節是這樣說。在昔日猶太人的婚姻當中，其實是分兩個階段來進行的。第一個階段就是叫訂婚，大家知道訂婚一個 engagement， 通常就大概是會維持十二個月這個的時間，然後就正式來到去結婚了。而订婚和结婚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其实都具有相同的约束力。当时的约瑟他在订婚这个阶段其实是想着、我结婚的时候会请什么朋友什么亲戚。我在哪间的酒家摆酒， 又或者呢我会去哪一度动物月。所以当他是订婚的时候，他的感受就是很兴奋很开心。然后跟着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在第十八节的下半节的时候，十八节的下半节的时候他就震惊了。十八节的下半节讲什么呢？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你想一想，你想一想，若果你有一个未婚妻，大家正是筹备着这个的婚礼，是预备着结婚，突然间有一天那个未婚妻跟你说，他说圣灵给了一个 BB 我，哇，你会不会相信呢？你会不会相信呢？可能如果我们今天那个的角度就是说，可能你即刻就大兴问罪之师，岂有此理，此子从何而来。当时的环境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童女能够怀孕生子，讲出来也都没有人相信。虽然是这样，但其实在旧约，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降生700年之前，在圣经里面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童女怀孕生子这一件的事情，在以赛亚书的7:14的里面已经是讲到，旧约已经预言，但是当临到当时的人的时候，他们未必可以，我们叫 click in 到去旧约原来已经一早已经讲到清楚了。我们回到经文的时候，约瑟在震惊之余，可能也都会是在想，究竟我怎样来到面对身边那些闲言闲语那些人的讲话呢？例如他那班的可能做同事那班的，我们 叫斗木佬 carpentry， 即是那班 做斗木的人，又或者他那间斗木厂，他 那个生意，一班的是同事或者他的职员，可能用奇异的眼光来到望约瑟的 Joseph， 问你乜你搞啲咁嘅嘢啊？未结婚就玛利亚就已经即系有咗啦，未结婚你做咗爸爸啦。又或者可能有唔同嘅声音，就系话 Joseph， 你要考虑清楚，考虑清楚就系你要谂清楚，你系唔系真系娶玛利亚？因为佢未结婚就已经对你不忠，不如你抌咗佢就算啦。贞节在古时来讲是非常重要，只不过今天在现今的文化社会，其实那个道德标准已经是模糊了，已经是变了质。然后呢，在故事当中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三种的情感上那种的经历，就是那种的迷茫 confusion。 约瑟在那种的迷茫当中，在经文的19节告诉我们，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之前约瑟说过了，想着就快成家立室了，要结婚了，想着将来自己有个幸福的家庭，想紧咧，将来仔女咧供书教学，究竟系可能去边间大学升读好咧？有唔少嘅梦想，有唔少嘅计划，但系19节呢一节嘅经文可以讲，将佢呢一个嘅梦想完全嘅破灭打碎，因为佢而家佢需要处理嘅就系呢一个未结婚而怀孕嘅未婚妻。他很迷茫， 很迷茫，就是应该怎样做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其实有三个的选择可以是让约瑟来到去揀一个，三个的选择，有三个 option。 第一就是说，是正式公开的来到将玛利亚未婚怀孕这件事情来到告诉所有人听，告诉所有人听，因为玛利亚对自己的不忠，虽然是订婚都要离婚。刚才讲过的了，在古时犹太人的社会律例的里面，订婚和结婚都具有同等的法律的约束力。严格来说，若果是那个的未婚妻是不贞的时候，如果根据这个生命记22章，可以用石头来到钉死他。虽然去到新约的时候，他们是在罗马政府那个的管辖之下，犹太人不可以随便的执行这种的刑罚，但约瑟如果去公开这件的事情，肯定是在公众的面前来到去羞辱这个的玛利亚。这个可以是第一个的选择方案。第二个选择方案就是静静鸡，私底下呢就休了这个未婚妻就算了，然后用手是写一张所谓叫做当时的叫休书，休妻书。我休书呢就方便玛利亚可以再改嫁第二些人，又或者她在那个的生活的里面可以就是有着落，可以找工或者成，如果可以给她一个的休妻的书。即第二个就是静静鸡休了他。第三个选择就是迎娶玛利亚。迎娶玛利亚当乜事都没有发生过。当乜事都没有发生过。因为根据出埃及记又是22章。出埃及22章就是说呢，如果一对已经是定了婚的夫妇，在结婚之前就有了 BB 的话，即是假设双方是有婚前的性行为，他们可以结婚，在当时法律之下是容许的。但是问题就是约瑟并没有做过这件事。约瑟和玛利亚没有真的那个我们叫做肌肤之亲，所以约瑟他最终就是选择了第二个可行性。第二个可行性就是私底下休了这个的玛利亚就算了，在这件事上当是静静鸡，没事发生过。在那个的事情的决定当中，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我们思想回，其实我们都看到约瑟真的有一种是怜悯的心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如果我们都知道约瑟肯定是心碎，知道这件事之后心碎，还有是感觉会是被出卖。普通人可能是选择公开玛利亚这件的罪行，公开了他，等啲乡亲父老知道晒，呢件事其实系唔关我事嘅，即系可以，好多人可能系咁样样。但系约瑟并冇选择公开嚟到羞辱玛利亚，只系打算暗暗嘅休咗佢就算数，就系咁样样。圣经就系话咧，约瑟系一个义人，约瑟系一个嘅义人。我们要留意就是这个的义人那个意思并非是说在神面前得称为义那个的义人，并不是这样的意思，那是说指到约瑟他能够替别人来到去着想，在他未明白真相之前，他心灵是受到那个的创伤， 伤害，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去因着那种的愤怒而去报复，他没有情绪上面的失控而令玛利亚不好受，这个就是他的义，这个就是圣经所讲他的义。最后的经文就引导我们去到约瑟第四种的经验，第四种的经验就是释放解决了，是 resolve 解决了。在经文的21节里面告诉我们，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21节就是说，天使在梦里面来到显现给约瑟知道，话给约瑟有三件的事情将会发生。第一就是说，你的未婚妻玛利亚将会有一个的 BB。 第二就是说，这个 BB 是由圣灵而生的，这个 BB 是由圣灵而生。第三就是说，你要跟他改名，就叫做是耶稣。或者是第四，还有就是第四就是说，这个儿子就会是将会是拯救全人类，是会拯救全世界的人。而去到第24、25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醒了之后，他就遵照着主事者的吩咐，将未婚妻玛利亚迎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约瑟当他醒了之后，照着主的吩咐来到去做的时候，他好像就是有一种情感上面那种的释放。约瑟我们看到他愿意信服，经文没有讲到他，经文没有讲到他犹豫不决。圣经记载说，虽然约瑟他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怀孕生子，他更加不明白就是神那个是拯救的计划究竟是怎样。但约瑟他明白一件事，他知道神要他所做的是什么事，就是在梦里面这个神差派天使告诉他，他知道将要做的一件是什么事，就是你将玛利亚迎娶过来。约瑟他完全的信服，他听从主的命令娶玛利亚，这件事不容易，不容易。约瑟其实都是一个普通人，他接受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合逻辑，不合逻辑。但是他虽然不合逻辑，但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得着那个清楚指示之后，他就愿意放下自己那个的意思，去顺服神的意思。对约瑟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因为首先他要面对各方面的闲言闲语，迟些个 BB 生出来一点都不像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都不知道怎么办，又要以后呢又要供书教学将他抚养成人，不容易。但约瑟他有一颗是敬畏神的心，他愿意是依从神计划那个的旨意来到去行，完全的信服。弟兄姊妹，信服神的旨意很多时候都不容易的，都会很困难。 若果你想着，哎呀，只要我顺服神的旨意，一切就会顺利，一切就会顺风顺水，不是一定的，不是一定啊。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约瑟就不是了。约瑟不容易，之后也有很多的困难。今天我没有时间讲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但你知道里面第二章讲是什么，就是说当约瑟去顺服神的计划，顺服神的旨意之后，其实他面对不少的困难，要带着他自己身怀六甲的太太玛利亚来到去到伯利恒，来到生下来，将耶稣基督生下来，又要逃避希律王的追杀，然后呢就要 去到埃及一段长的时间，然后他先至回去拿撒勒这个地方，也是耶稣基督是成长的地方来到居住。在这一段长时间的里面，你想想，他要离开自己的亲朋戚友，他要放弃可能已经建立了的事业，更加因为他在外地为了养妻活儿的缘故，可能什么工都要做，他可能那种的专业木工他没得再做回。这些一切其实告诉我们，有阵时顺服神的旨意一点都不容易，顺服神的旨意一点都不容易。一件正确的事情，一件啱的事情，往往是最难的选择。在结束的时候，都希望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起码学到三样的事情。今天的经文，我们希望学到三样的事情。第一，就是神一定要在你家的里面，他是居首位。神一定在你家的里面是居首位。玛利亚尊主为大，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都会认识到。而约瑟一个沉默但是不平凡的木匠，虽然他不完全的明白神的救赎计划是什么，但是愿意是以顺服的心来到接受神对他的呼召，参与对神对全人类那个的拯救。夫妇二人，玛利亚和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他们是以神为到他家庭那个的中心点。弟兄姊妹，我都希望你们夫妇都可以同心在这个的信仰的路程上面，你和你的太太，你和你的丈夫，都要以耶稣基督为你一家之主，以耶稣基督为你家庭的核心。如果这样的时候，你一定是会得着神的祝福。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说有时最好的决定，最好的决定亦都是最难的决定。对于约瑟来讲，其实最容易的决定就是私底下休了玛利亚，就最方便最容易一了百了。但是他听了天使的吩咐之后，就决定和玛利亚来到生下耶稣，这个就是最难的决定。第三就是现今的世界，其实我们需要更加多的约瑟，教会也都需要更加多正直勇于承担的人。约瑟的决定是做正确的事情，无论那个决定是几咁困难，无论面对前景是几咁不明朗，约瑟其实他都决定是做正确的事情。今天我们 亦都是一样，我们同样就是我们要 do the right thing 去荣耀神。 do the right thing， 我希望你明白，就是说 do the right thing 和 do the thing right 那个的分别是怎样。我们基督徒，我们要 do the right thing， 这个很多时候不容易，我 do the thing right 可能容易一点。圣经在透过今天的经文都给到我们到去有那种的启示。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很多的弟兄都是被你所兴起，求主继续激励我们作为弟兄的，可以引领自己的家人，我们是以神为中心。在平安堂更加求主兴起更加多正直爱主愿意委身的弟兄，在天国这个的事工上面得着你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